太亲密，是你太清醒，直到灯突然亮起才看清你早掉头而去，卷进热群里。你是否曾在意隔十公尺距离有个心碎的声音，最怕听到那结婚进行曲，牵着一颗我爱的心向结局靠近。最怕想到那结婚进行曲，你戴上那颗镶满钻石的永恒爱情。掉头